一般所谓的修行人来讲，他每一天诵经，每一天拜愿，每一天念佛，勤修善业，还是在造作。那么他收不收报？没有物之前所修，当然有收报。起心动念都是业，都要受果报的。诸佛菩萨之所以不受果报，诸佛菩萨也道究竟心不能分身。我们无论造多少业的时候，都是这一身去造啊。诸佛可以分很多很多身，像经里面所讲的千百亿化身，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，可见的诸佛菩萨一身造的还不够，还要分好多身去造。他收不收果报？给主说不收果报。为什么不收果报呢？人家造就等于没有造，无作而作，作而无作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我们凡夫看这个境界，心里面不平啊！诸佛菩萨一个身道还不够，那么多身道，他不受果报，我们这一身道的还要受无边的苦报，这真是不公平啊！我们必须要了解一桩事情，诸佛所造他没有阿赖耶，他没有业习种子，我们凡夫造作因为有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里含藏业习种子，于缘就起现行，起现行就受果报。不相同的道理就在此地。所以佛教给我们修行要在转时成智，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所谓大圆净，就是无量的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的，圆是圆满的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没有他照不到。可是怎么个转法呢？这又是关键的所在了。唯识学里面告诉我们，转的方法一定从六七识转，六七识因地转，前五与第八识是果地转。 那么第七识是执着，第六识是分别。准的方法就是先前我们要学个什么呢？要学分别即是不分别。执着便是不执着，那么你就与佛法相应了。佛法就是觉法。怎么叫分别就是不分别呢？思想上有分别，心理上没有分别，这就是分别就是不分别。分别跟不分别是一，不是二。事上要不分别，世间相破坏了。如果心理分别的，那是迷惑颠倒。所以境界先前我们要分别，样样清楚。事情过去之后啊，心里干干净净。分别跟不分别同时，是一不是二。执着与不执着亦复如是。在思想上自善固执，心理上决定没有固执，这叫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。也正是大乘佛法常讲的三轮体空的道理。事上有作有为，心理上无作无为。心无作无为，事上是无所不为。理路懂得了，现在就要干。不要再等待啊。理明了就要起修。那么经文讲到这个地方，这是世尊诱导阿难学十用根。诱导阿难就是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在楞严会上做一个局外人，在一旁去看戏看热闹，那就错了。我们自己应当就像阿难一样做一个当事的人，佛每一句话都是给我们说的，给我自己说的。诸位要能以这样态度来修学，来看经，来听讲，你就会感觉到特别的亲切了，才能够有受用。儒家谁见这一句，正是叫他回光返照。去认真找见处， 而见出了不可得了。那么我那的答复呢，是跟我们凡夫答复一样，他仍然还是用眼观。诸位，从这一番问答就晓得，真正讲到转识用根是多么的困难。多么不容易。尊者在此地所表现完全是不敌凡夫的态度，就是我们先前一样的程度。这个真是大慈大悲的实现。我们再看向下世尊呢对他的开始。佛告阿难，如来今日实言告汝，若有智者，要以譬喻而得开悟。我乃譬如我拳，若无我手，不成我拳；若无如眼，不成如剑；亦如眼根，列我拳里，其意均否？那么这是世尊在说法仪式里面所谓三周说法用譬喻来说，希望他从这个譬喻当中能够领悟。这一段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拳来比例的这个眼根之间，这是由于阿难尊者仍然是认定了能见的是眼，所以才用这个方法来做个比例，告诉我的先放下玄妙的义理，我们不要去谈那些，只就眼前这个事实来辨别辨别。所以说实言告诉有智者以下，真正是言不尽意。有智开悟了，而无知之人啊，用什么样的比喻还是开不了悟，所以这个比喻啊，还是要相当智慧的人给他用这个比喻有效果。 我呢，譬如我钱，若无我手，不成全理。这个两句，钱一定异于手，没有手哪里会有权呢？那么剑是不是一眼根呢？没有眼根哪来的剑呢？佛要是这样问我们，我们一定会点头，对呀，没错。所以幕后一句是一如眼根列我全理，其义君佛。那么下面阿难的答复啊，就是我们的答复。阿难言：唯然是真，既无我眼，不成我见。我要没有眼，哪里还会能见呢？以我眼根呢，列如来权，四义相类，四十四相，意识道理，就是这个四理啊，哎，有一点相像。那么这是完全是我们凡夫见解，啊，那么我们听了阿难这样答复啊，会认定就没有错，一定给他打个满分，啊，没错。可是啊，碰到的是释迦牟尼佛，佛告阿难：如眼相类啊，是亦不然。这一句话把它否定。你说这个四理，嗯，能够相类的、相类似的，这是完全错了。下面说出了错的道理，说何以故？如无手人啊，权必尽灭；没有手，绝对没有权。比无眼人啊，非见全无。反过来说，这个没有眼根的人啊，不能说他见完全没有啊。诸位在此地要注意到一个问题，拳跟手是一体，所以没有拳没有手就没有拳。眼跟剑是二体，不是一体，所以没有眼根还是有见性，还能见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乍听起来也不懂，没有眼睛还能见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说在这个道理前面都讲过，那么下面再举例来说明。所以这佛如是于途询问盲人如何所见，别住盲人别来大如啊，我今眼前未见黑暗，更无他主。这是教阿难做个实验，实际上这个实验做不做都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情形我们能够预料得到。教阿难呢，你实验实验，假如你要有一天碰到那个瞎眼睛的人，没有眼根，眼根坏了，你去问问他， 问问他，你见到了什么？他一定会告诉你，他只见到一片黑暗，除一片黑暗之外，他什么也见不到。那么诸位想呢，见一片黑暗也是见呐。色尘有两类，一个是明，一个是暗。总不能说见明是见，见暗就不是见了。见暗还是见，从这个地方就能够测验出来，见与眼根呢，是两桩事，不是一桩事；这拳与手啊，是一桩事，不是两桩事，确实不一样。所以世尊底下一句就下结论，一事一观，前尘自暗，见何亏损。前尘不是指色尘，而是指浮尘眼根。因为眼根呢，是属于色法。佛在大经里面讲，浮尘根是能所拔法合成的，这拔法都是前尘。八法是指什么呢？是指的地水火风这个四大，这叫四大。大是色法的根本法，是一切色法的根本。既有四大，一定有啊，色香味触这个四味。四大是讲色法的体性，色香味触四味是说它的体性的微细相。那么四大四微啊，实在讲四大都相当之微了，微细了，何况这个四维。在这个地方我要略略的说一说，在游人讲经，甚至于我们在注解里也能看到，人家把四大怎么说法呢？四大了，色啊，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地呀、啊、是指的固体，像我们这个身上啊，骨骼，这个肉啊，皂荚，这是属于地大。水大呢，我们身体里面血液循环啊，这是水大。火大呢，我们身体温度体温啊。风大呢，是我们 这个复习，这样说法能不能说得通呢？也能说得通，但是这个不是四大的本意。四大的本意是指基本的物质，佛法里面也有说，即为之为也。我们前面讲过，此地不再多说了。即为之为呀，又叫做灵虚尘，但是它是色，它是一切色法的基础。那么即为之为虽然这么小，它有着大种性质，它再小它是一个物质，既然是个物，我们就叫它做地。因为什么？它有一个体，有一个体积在那里。这个体积那现在的话说呢，一定是复活着有阴阳电，它带电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它一定有温度，温度就是火大，它一定有湿度，湿度就是水大，它一定是个动荡而不稳定的，动就叫风大，不动不叫风，动才叫风。所以啊，它是一个动荡而不安定。那么我们现在研究的原子电子确确实实是这样，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这个物体，不少不晓得多少千万亿的原子聚集在一起，现在这个现象啊，太小了，我们见不到啊。那么既然它是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它也有四种性质，它一定有颜色，我们叫做色，它一定啊有一种气味，这个气味是你闻闻它有个味道，我们就叫它做香。你用舌头舔一舔的时候，它有个味道。再小的物质它有它的味道，所以叫味。必然可以能够触到它，可以能够给它接触到，所以这叫做四威呀。那么我们这个浮尘眼根也是千万颗极微呀，这个极微之微的微尘呢、所造出来的呀。那么眼必定是有地水火风这个性质，一定有色香味触这个四维这四种现象的存在，这是佛在大经里面常常说，不但是人身 一切众生的身相都是四大假合四维所成的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真实相，这是经常常讲八法。那么眼睛眼根坏了，盲人，盲人是眼根坏了，眼根有了障碍了，所以叫前程自暗。实际的前程不止眼所对的这个色尘，不止这个啊，就是指的眼根坏了啊，这前程自暗。那么我们能见的见心对前程这个自暗的这个相，所以说见的是个暗相，那么见的暗相是能见现是暗相啊，而不是所见的性啊，能见的是境界，是个暗相啊。能见的见性给诸说，没有明与暗，明暗是所见的境界相上才有明暗。所以在此地说，前程自安，见性无愧呀。所以佛在此地说是见无愧者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以盲人做比喻？这就是因为我南尊者认定了眼根能见，不立根尘，实生其中啊。大乘法里讲，就眼生眼识。好，现在盲人，盲人没有眼，盲人为什么会看到黑暗呢？那么由此可知，一定要就眼生识，才能够见到外面的境界相。那是前程分别之境，而不是无分别智里头本性之境。本性见外面的境界，就是见性呢。我们拿是见性见一切境界，是无分别的。缘识见外面境界，有分别的。本性是清净本然的，这一段意思很长，必须要有相当的一个理解，向下经文才会有味道。 不过我们这里讲堂呢不受时间限制，我们慢慢的来研究。刚才说过，这是关键所在。有一些同学听到的时候害怕，好像真正要是一切都用无分别了，好像我们不起作用了，反而这个真性啊、见性啊，还没有这个眼识的作用功能来得大，那实在是错了。眼识的功能小，见性的功能广大无边。我们现在正好把它看颠倒了，看错了。诸位能够悟入这个境界之后呢，然后我们自己才会转识，就是在境界里边我们才能换一个看法，那对自己就有大受用了。那么这一段事情不要着急，慢慢的来。楞严经虽然长，我们讲的进度慢，真正一部楞严讲完了，就是花上个5年10年的时间，诸位果然要会了，那也是真正了不起。为什么呢？10年8年你就成佛了，人家修成佛要3大分7劫，你10年8年就成了，你比别人快得多了，你还真的是上根立智啊。所以这个事情着不得急，一着急我们又走错路了，又要迷失方向了。慢慢的来，如果有疑难有问题的地方呢，要提出来。诸位在讲堂里不好意思问，我们每一次在讲台讲经的时候，你写个纸条放在这个桌上，凡是你听了不同的地方有疑惑的地方，我们都要详加讨论，一定要到无疑惑地，我们才能够豁然悟入。今天就讲到此地。